挤的人群，为何看不见你的身影？茫茫人海，真爱难寻，我的心痛由谁来抚平？老天为何要造弄人，突然没有了你的音讯？孤单时刻无人爱恋，留下我这个痴情的人。多想回到我们的昨天，我会爱你一如从前。想起我们不再有明天，我的泪水在枕边蔓延。我错过了缘分，错过了你，你的温柔从此在我梦里是与非。错过了缘分，错过了你，只好偷偷躲在无人角落里。心散了，情断了，漫漫长夜里我一个人哭泣。留下我这个痴情的人，多想回到我们的昨天，我会爱你一如从前。想起我们不再有明天，我的泪水在枕边蔓延。我错过了缘分，错过了你，你的温柔从此在我梦里是与非。我错过了缘分，错过了你，只好偷偷躲在无人角落里。心散了，情断了，漫漫长夜里我一个人哭泣。我错过了缘分，错过了你，你的温柔从此在我梦里是与非。笑和泪如今都变成